好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艾怡良的爱是这样。今天7月2号也是没有寿星朋友的，所以就让我们快快跳过这一趴吧。 那我们家回信了对不对？ 是的，但是还是欢迎7月份的寿星朋友们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的网志区每个月都有一个新的生日留言的栏。 而且你还要用电脑才能哦，你手机是没办法留的哦。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留下你要跟自己说的话，你想许什么愿望啊，有什么愿望啊，像点点歌之类的，我们可以达到了就尽量帮你达到咯。问你三首歌曲，来自于陈大天，100种失恋的方法。 长得很帅，也可能长得很白，也许长得很高，也许长得很矮，也许你很成功，也许你很失败，不关乎你是谁，几率百分之百，这是一个无差别级的名单，只有保持一定会中弹，你能做的只有保持乐观，拒绝拒绝拒绝被拒绝，劈腿劈腿劈腿被劈腿，抛弃抛弃抛弃被抛弃，工具工具工具被工具，100种失恋的方法，我们都是说明书呀，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放个屁，我的我的我的弄个出代气呀，100种失恋的药方，我们都能当医生吧，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伤了心，我的我的我的就吞落去呀。被骂笨蛋，笨蛋就会被骂天才，管你是个好人还是混蛋，女孩的骨头里面藏有鸡蛋，没车没车没房没有安全感，上山下海公主公主你要去哪玩，怕冷怕热怕毛毛虫怕怕怕小孩，个性不合了解分开，只把我当朋友为什么要利用我，只跟他亲了嘴为什么要告诉我，理由是你配不上我还是摸不上你，不如上我一巴掌好过一句对不起，100种失恋的方法，我们都是说明书呀，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放个屁，我的我的我的弄个出代气呀，100种失恋的药方，我们都能当医生吧，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伤了心，我的我的我的就吞落去呀。 当冬夜渐暖后，我们怎么放下再见？孙燕姿与藤井树共谱半句再见，百转千折的思绪，唱出对过去遗憾的告别。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上方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 窒息的疗愈情歌，孙燕姿给你说再见的勇气。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就这么一次，安利雅芝独家冠名赞助 Artistry Asian Stars on Ice， 安利雅芝2016亚洲冰上盛典，日韩台湾年轻花式滑冰巨星，流行歌手韦礼安、郭靖、831等跨界演出，7月17台北小巨蛋，让我们共创台湾花式滑冰的骄傲。购票请上拓元售票。 跨界一首情歌，亚瑟风潮，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全创作最新专辑《青年晚报》，32里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脸。 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在马克信箱第一个小时，为您选播来自于 Hello Nico 的专辑。 Nico， 你要先哦，你都已经拆了。 好啊，但他有要点播歌曲，他会打断 Hello Nico 怎么办？ 对啊，下个小时再来， 不准他念他的、哦。那 这封信来自于韩吉，韩吉说从国二开始就听青春点点点，觉得广播太酷了。前几天在填统测的志愿， 为什么太酷？ 可能觉得很复古，很酷。 可能觉得全班30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广播是什么。 嗯，就跟早期我在听陈绮贞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干嘛呢？ 哦，我以为你要举的例子是哦，以前我在听唱盘 LP 黑胶， 黑胶又重新来啦，现在是一个潮物哎。 但你觉得广播有可能重新复兴吗？ 我觉得广播会， 你知道黑胶会复兴是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实体，就是人是有那种收藏癖的。 嗯， 对。可是广播它没有一个，我不可能去收集收音机啊，没有道理啊。 但广播应该这个形式的媒体应该还是蛮特别的，就是你只听声音， 就看不到人。 你看不到人，对，你就只听声音。 嗯 嗯。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会有新的英文的炉边谈话。 新为什么会提到炉边谈话？ 因为之前不是课本都会讲说什么总统炉边谈话、 哦啊， 然后那什么什么，感觉就是很、啊、很。 可是现在一定，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话，就不会很在意听的啊。除非有一天，就所有的我们所有人类视觉都被摧毁， 好可怕哦！ 这是一个什么轻小说情节？ 他说前几天在填统测的志愿，我选了大众传播，他的报考动机。就写了青春点点点， 哇哦！ 从考完试到最近弄完作品集才有时间写信，其实这个礼拜一直跟自己说要记得写信哦，要记得写信哦，但还是拖到了今天才开始动笔。 我在飞碟大楼对面的菜市场里找到一间超隐秘的咖啡厅，就在那儿写了这封信。哦，我知道那一间叫什么啊？ 混哦， 不是，也不是叫小鹿，也不是叫什么的。我在他那边，就是你也不是付钱，就是先买张券。 这么厉害？ 对，比如说那一张券就是有点像贴纸，是他们、有点像可能他们店里的名片，他们贴纸。嗯，假设那张券。你买张券等于是有五点好了、然后你翻那个菜单、菜单也不是价钱，就是一点一点半、三点四点，然后就是那张用完了之后你再用下一张，很怪，其实就只是要你先 付钱，储值卡的概念。 对啊，就储值卡，只是把它储值卡做的可能比较， 所以储值卡不能退钱，我一次买就要买五点这样子，我可以一点一点买吗？ 不行，你那一张就是比如说你那张五点就是一次买五点，可是他那个算的蛮紧密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去那边，你要待很久，你要点一份餐、你又要点个咖啡什么的，可能很容易 刚好五点就结束， 马上就会用完了。 哦，所以它的定价不会就是很奸诈，因为我可能去过一些咖啡厅，然后他就说、低消是180，然后他所有最便宜的饮料都是160。 好聪明哦！ 他就是逼你要点到两瓶，就是两，就是 或是你要配个什么东西， 你就要配其他东西。然后那你如果是你，大部分人不会就是真的去点两个饮料，就太怪了。所以你可能就是点了一个饮料，你要再点一个吃的东西，他吃的东西是300多， 没有小饼干60块啊， 没有。他就300多啊！你只点300多的时候，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低消是一杯饮料。” 如果这样，我就觉得这间店蛮过分的， 很过分。 你的餐都那么贵，你没有小点心给人家选， 对， 很坏。他说呢，这间咖啡厅外观超低调，然后里面有很多跟艺术相关的杂志，因为太过艺术了，所以我有点看不懂。我姐姐找到一本关于日本女生眼中的台湾的书。每一次呢，看到外国人在讨论台湾的文化，我都觉得很有趣。书里提到呢，台湾的 KTV 跟日本的 KTV 哪里不同，就是在日本，即使其他人唱得很烂，你也要一边打拍子，假装觉得很投入、很开心呢。唱完的时候还会拍马屁说 ：“Sky， 你好像方大同哦，你好像萧敬腾。”然后会假装很认真听别人唱歌，不可以自己玩自己的。他觉得日本的 KTV 文化也太拘谨了吧。他说这本书真的很可爱也很有趣。对，他们里面店里面真的蛮多有趣的书，然后很多日本进口的书可能跟设计有关，就你光是其实看不懂，你看那些图片啊，或是看那些摄影照片，你觉得蛮有趣的。我之前有想过偷塞一本哦，有点点点 塞进去吗？ 就默默插到架上， 蛮不错的啊。 对，不然 会被发现吗？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去清点吧，清点说到底有哪些书。 可以啊， 你说下一次我们就潜入嘛。 对啊， 前几天看完了信号，男主角真的很像潘玮柏、 超像超像。 我觉得编剧好厉害哦，头脑应该要很清楚吧，而且案件几乎都是真实改编。如果那些凶手还活着，然后他要透过电视看到这些，凶手的心里到底会想什么啊？ 沾沾自喜啊，就破不了嘛，哼，那就是我杀的。 他这边觉得，好可怕哦。然后他就说，希望可以出第二季信号，感觉还有很多很多的秘密可以讲。好，他是现在住台北，但应该会去台南读大学的憨吉。 接下来这封信呢 ，Butter 来自于奶油 ，from AMS。AMS 是什么？阿姆斯特丹吗 ？Amsterdam。 你要认真念吗？ 你念一次。 Amsterdam. Amsterdam. Yes, you're Amsterdam. Awesome. I'm going to Amsterdam. M. I'm going to Amsterdam. I'm going to Amsterdam. Smoke the fresh air. 这是我第二次写明信片给你们了。上次呢是从 Korea， 这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依旧是一人旅行，短短的待了5天，去了羊角村、风车村、市区，中间还去了一趟比利时寻找尿尿小童。这天的小童呢穿了高尔夫球装耶， QQ 的，还看了尿尿小妹，不过姿势实在有点丑。比利时 尿尿小妹跟尿尿小童差在哪？ 尿尿小童不是就站着然后厚着他的小鸡鸡这样子， 所以尿尿小妹就是蹲着咯。 可是我，对啊，我不知道尿尿小妹是什么，我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尿尿小妹。 对啊，他说比利时市区其实好小，一天就能走完，想说 一下这想说一下这几天的温差有够大的，体感温度从10度到30度，于是我好像有点感冒了，哭哭。好了，最近突然在台湾的话，也突然在台北的话，突然会午后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带雨具被淋湿，然后又一下进了室内，因为是夏天又开冷气的话，你可能真的很容易就感冒了。 完蛋。 对啊，说到一个人旅行这件事情，最近发现我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一个人的人。 怎么会这时候才发现呢？以前不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去泰国沾沾自喜，自己很能一个人吗？随遇而安啊。 没有，以前的旅行就算是一个人其实也是有旅伴的啊。 嗯， 就是那个一个人的， 可是那个旅伴很不固定不是吗？ 对，可是那个的，我好像打喷嚏了，怎么办？我好怕。 我帮你关麦。 阿啾痒痒啾 啾，没有了，没有了。 嗯， 可是那个的一个人是我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旅伴，但是在那个中间我可能会自己出去玩个半天，玩个一天，然后回来我又会看到他，就是我会有那种 自私嘛，就是要把一个人绑在你身边，但是你今天想要一个人去 free 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最好也不要跟着我来，反正我们就各过各的，然后一个人我玩完了好开心回来，还有旅伴在这边， 这是自私吗？这是这种心理安心感啊， 就是蛮满足自己的啊。 嗯，然后最近我也才发现，就是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感情状态跟感情观也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因为吴玛丽那天跟我说，其实你好像是一个很追求稳定关系的人。然后我说，嗯，对啊，可是就是稳定关系跟他在一起，好像可是又不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24小时都在旁边。就是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就是你有一个，你知道你自己有女朋友，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哦，好安心的感觉。 为什么啊？ 不理解，人的心里好怪，好奇妙哦。 我前几天听到那个五点那时间， 嗯， 然后反正他们就讲到，就是如果你今天认识一个女生，你交她有男朋友，你还要被追她，嗯，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很荒谬的言论，就纳豆说他的朋友讲的吧。所以你要想啊，就是你喜欢的女生，你就去追，管她有没有男朋友。她有男朋友，搞不好就是你的敌人就只有一个。 嗯， 这个女生如果没有男朋友，你的敌人是全部的男人。 对啊。 然后那时候好像史丹利听他说，天哪，这什么很怪的言论，就是歪理，可是你又觉得 好像对哦。对啊，好像 对 啊， 那就蛮荒谬的。讲完啦，嗯， 不会讲完啦。 你的信也回完了。 我是明信片，你期待要多长？ 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芜，请大家不要让马克信箱变成一片荒芜好吗？感谢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最近都没有人要打电话给我们，也没有什么人要写信给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要收收了呢？ 言语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哦。 你说不可以这样乱讲。 嗯， 我 就算是玩笑话也不可以讲出这种唯心之论重版出来。 但是这是唯心之论吗？就是， 所以你真的希望节目收掉吗？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 嗯， 帮节目改名字。 那个跟怎么节目真的这个节目要结束是两回事啊。 我想要把节目名称改为不青春点点点。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在青春跟不青春中间画得那么明显呢？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很不青春哦。 但如果你叫不青春点点点，会不会就觉得很青春的人，他会觉得啊，那我这么小，那 改成好吧，算了，你请回信。 我是范米，进来 我的舞蹈工作严重停摆。 为何？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工作上的甘苦谈。 为何啊？ 他没说啊，只能再跟你们聊聊电视机的事。 打开电视机哦。 其实我除了爱看实境秀跟喜剧以外，另外一个节目我也蛮爱看的。以前我很喜欢看迈阿密刺青课，然后里面呢有一个身材很好的女刺青师叫凯特。 嘿嘿， 凯特是那个吗？猎人里面头被割下来那一个。 欸，对，是。 难过。之后呢，电视台也为了他一个人开了 LA 刺青课的节目。近日又让我发现了一个名为《拯救刺青大作战》的节目，就是名刺青艺术家德克跟他的助手卢克斯在赌城的街头会随机问路人说：诶，你身上有刺青吗？诶，你满意你身上的刺青吗？最新一集有两个相同的案子，都是跟朋友打赌之后刺下了非常可笑的刺青图案。 说到那个刺青啊， 嗯， 之前诶是谁啊，哦对，我应该蛮多人知道这个新闻的吧，就是美国南部有一个，是南部吗还是中部，反正比较乡下的地方，有一个女生要去刺青。 嗯， 然后你知道外国人有时候觉得中文字很帅，所以就要刺中文。 嗯， 就她去刺了，就刺完以后她要刺，她原本要刺什么，可能是跟什么很我不知道跟恒心毅力还是什么之类，反正就是那种比较正面积极的形容词有关的。结果她刺完了以后，他把他的刺青给真的懂中文的人看。 嗯， 他的刺青写的是林书豪。 哦，他不是球迷哦。 他不是球迷，他根本不认识林书豪， 所以他也不是刺错了球星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在网络上面征求说，我想要，比如假设是勇敢好了，然后我想知道勇敢怎么写， 然后有人跟他就 说，然后网络就有人乱找，就是那些很坏，就找林书豪给他，然后就拿这个去给刺青师傅，然后刺青师傅就刺出来，然后就是林书豪。然后他后来就又在网络上就给大家看说，你看我刺青了，然后就有懂中文说，诶， Jeremy Lin， 对，这是这个不是勇敢诶，这个是林书豪。 嗯， 然后他说什么是林书豪是什么？我说哦，林书豪现在是一个 NBA 球员。 嗯， 然后说什么？他根本不看运动，他也不知道。 嗯， 就算是林来疯那个期间，他也不知道林来疯。 嗯， 所以他就很，可是他的那个转念转得很快，他马上去找说那林书豪是谁，他就开始去认识他。 嗯， 然后认识林书豪又发现哇，林书豪很励志诶。 嗯， 就是他是一个亚洲人，是一个黄种人。 嗯， 然后他又念了哈佛。 嗯， 然后哈佛篮球队明明就不是一个传统名校。 嗯， 可是他却很厉害的，就是带领哈佛篮球队打进第一区，第一区是最强的那一区这样子。好，就打进了第一区，然后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哈佛毕业生竟然可以进到 NBA 的。 嗯， 然后他辗转了几队，然后又知道哇，也打出过 Linsanity。 嗯， 他就突然变成 勇敢 书豪 fan， 然后他就在Twitter 上面就抛出了这一段故事。 嗯， 然后林书豪，因为林书豪在社交网站上一直都是非常 活跃， 对，是很活跃的一位球员。 嗯， 所以林书豪看到，林书豪还有跟他合照，在季后赛的时候，他还有特别去看林书豪比赛，然后坐在前排。 嗯， 还有跟林书豪抱抱。 前排不会很贵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是啊，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前排，但是我确定他有在比赛前还是比赛前， 就是有见到面。 对对对，就有等在那个巴士那个那边等林书豪。 我之前只是看到有一个人刺了中文字，然后是糖尿病。 嗯， 但我觉得糖尿病三个字就是写的方方正正在那个人的背上， 我觉得很酷欸， 我觉得蛮美的， 我觉得很酷欸， 我可以理解。中文字很美。 我在纽约看过很多人就是在脚踝上面刻椅子。 椅子 对。我都不理解， 可是椅子很 不 对称的，因为子很 对， 很不方正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刻 糖尿病。很霸气耶。好，他说案例一是女生刺了一个美国肉质优良保证的那个印章图案。 嗯， 在她的屁股上。 为什么啊？ I don't know。 结果呢，经过这个德克的巧手改造之后，这个非常可笑的美国肉质优良保证的印章图案就变成一只光彩夺目的凤凰。 嗯哼。 案例二的男生呢，是刺了一根小热狗在跑步。 为什么他们当初会刺青？他们是不是大冒险输？ 可是我觉得 是、啊、 国外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就觉得刺青这件事情很容易就 do it 这样子？尤其有些酒意就是很容易， 应该都是喝酒后吧。 可是台湾也没那么多人喝。就是你半夜你也找不到刺青师帮你刺啊，当你在喝正邦的时候谁、oh, 在那边呢、啊、一个小热狗在跑步，然后呢部位一样在屁股，只是呢德克对于男生的屁股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他就把小热狗改造成幸运的马蹄铁图案之后，就叫男生说好了好了，裤子赶快穿起来，走走走走 走。范米说呢，他曾经有冲动想要去刺青，但想想不妥不妥呢，这个刺青齁在国外应该是一种纪念特别的人事物，但是在国内刺青好像还是让人摆脱不了负面的想法。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了吧，日本我不敢保证，但我觉得台湾没有了。 台湾男生还没有当兵之前不要刺啦、哦、然后日本真的蛮 严 格的，为什么就是你刺青以后就不能去泡大众池了、欸、好夸张哦。 对，就是这如果真的有那个谣言终结者，我最想知道现在这个现况是不是还存在。 可是之前玉米不是就这样吗？他就没办法进去啊。 他有尝试进去过吗？是他看到了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去，他在想办法他要怎么跑。他说只能说如果你是发明跟刺青有相关产品的人应该是赚翻了。为什么？只能说发明跟你说除刺青吗？但你现在就算除刺青它也不是除得非常完全，你还是会有一坨补补在那边，所以我觉得不如就别除了吧。小热狗在跑步不是也蛮可爱的吗？ 眼耳鼻舌口，用心感受每一刻人间烟火，日常首播经典摇滚人间烟火。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yeah, 放暑假啦，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杨喜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地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 爱心专线02-2397-0101 02-2397-0101。 我是林宥嘉。 I told me to take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and then transfer to where 迎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嘿， 换我。 对呀、 啊，来自于高雄的子儿，这是大一的最后一封信。我到现在还在追五月的录音档， 我也在追五月天 进度停，没得分，进度挺慢的。最近开始在搬宿舍了，对时间的流逝感感到不胜唏嘘啊。虽然我大二还是可以继续住宿舍，但是要先把东西全部先寄回台北啊，等到开学前再全部搬回高雄，超级麻烦的。 为什么啊？ 因为暑假期间，不然你就是花钱申请暑宿啊。 哦， 对啊，一个 没住过宿的人竟然都不知道哎、欸。 嗯，对，不然你就是申请暑宿。 我又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下一间要去哪，就大家开始就像 没有啊，开学以后才知道，快开学的时候才知道， 麻烦哎、欸。 他说还有啊，我现在住的这个三楼和其他楼层的格局跟房间装潢的不一样。三楼比较大，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继续住在这里。我现在的三个室友呢，其中一个是澳门人，他和他的澳门朋友会在我们房里面用粤语聊天，我听的真的是越听越愤怒、欸、 还有越听越愤怒，有用粤语的粤吗？ 没有。 嗯， 还会在房间里讲视讯，有时候我会故意在他视讯的时候吹头发， 好怪哦。 欸，这真的就是冤冤相报欸， 就是在挑战彼此极限啊。 对啊，他也讨厌你，你也讨厌他，而且我吹头发要吹超久，所以就会把他逼出去讲。我看过他在床上刻洋芋片，我觉得超脏的。他也从来没有打扫过他的位置，每次都是我看不下去了，趁他不在帮他清扫地上的头发和灰尘。我同学的室友呢，会在半夜玩 cosplay， 蛮可爱的， 灯暗暗的时候换装戴假发。我同学有好几次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被吓到。为什么啊？ 就可能那个时候比较有胆子可以玩 cosplay 吧， 或是就其实我一直有女装癖，然后就趁大家都睡觉的、 啊、 可是我知道这个房间明明就还有别人耶，我怎么会这么忍不住呢？ 不然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玩？ 不就是我自己在家自己房间里面啊， 我的房间就永远都有室友啊，就算他在外面，你不是还要忍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开门的那一瞬间吗？ 或是 但晚上睡觉，至少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闭着眼睛，谁知道他起床尿尿。 我就去住旅馆啊，小旅店啊， 花钱啊。 对啊， 我都一样花那么多钱在 cosplay 的衣服上了，多替我们这些 cosplayer 想想吧。 虽然要搬出去了，要和他们分开了，但还是想要来抱怨一下。高雄的太阳超烈的，中午的时候呢，天空万里无云。前一阵子台北下大雨的时候呢，高雄只下了一个早上，虽然也是蛮大的，但是新闻报台北下的超大，有点恐怖。在这边要感谢提供录音档的点友哦，也要祝节目长长久久。 嗯，我到现在还是很常忘记那个这个团体要念 EXID 还是 Exit 还是 还有其他念法吗？ 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在听一些就是 MTV 台会请到偶像讲自己发音的时候、嗯、他们发音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啊。 是哦， 就像是日本会有那种念英文的日本腔，有时候你会觉得韩国人念英文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样，可是那个重音也是跟可能跟你想象中可能念英文团名不太一样、 哦、 所以这是 EXID 还是 EXID 的、 哦、我不知道，我就会念 EXID 吧，让我来查查。 但你要点这首歌我们没有， So sorry。 马克玛丽好，我是花娜，最近6月11号我毕业了，准备要好好努力指考。是说齁，有一次马克就感叹说今年高三生都没有来信，我听了好难过，我就是高三生啊，我还写了两封耶、欸、 好棒哦，你好棒。 总之我来分享一个毕业小遗憾，5月30号今天发了毕业纪念册，所以大家就跑来跑去找人签名，经过我喜欢的人那一班，他同学就跑出来说 欸，你要不要找他签名？ 在这边我就称呼我喜欢的那个人叫做 N 君好了，害羞如我当然说不要啊。其实我一直没有跟 N 君告白过 Nick， 但是他同学说我常常含情脉脉的看着他， 所以 这么明显哦， 所以我好像被猜错了。顺带一提，我喜欢他已经一年了，然后我就一直推脱啊拉扯啊，这之中恩君就走出来了，他同学就叫恩君说哎，帮我签，我还听到恩君说啊，他的 B 车在哪，最后我就少女似的奔跑回教室了，好青春哦。 好像念 EXID 耶，因为我看不懂韩文啊。因为你知道就是 Wiki 上面 那你有他们的自我介绍吗？ 有啊，团名 EXID， 然后意思是 Exceed in Dreaming， 就是超越梦想， 就是那些就是省就是 EXID， 对，就是那个省略字，就是 Exceed in Dreaming。然后呢，当初的韩文名称是用了这三个韩文字，我看不懂啊。然后呢，后来出道以后用了字母读音，对，我还是看不懂那六个韩文字啊，所以我猜应该是 EXID， 哎，不对，这样是 EXID， 哎，对，用六个 EXID， 啊，好的，好。 有一个人呢、啊，就点我的手肘，就是弯起来那个地方，点点点，我一回头，竟然是恩君。 Nick 就说你可以牵在我的衣服上吗？我告诉你，这就是我遗憾的 part one。 为什么？ 我只签了很丑划掉非常丑的字，我就跑走了。我现在很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在上面签完名，我再画个爱心或什么的也好。然后恩君居然追上了我，拉住我的手。 什么？ 明天必点完等我，我有话对你说。 这么霸气， 当下真的蛮少女漫画的，抱歉我把情节描述得很鸟。 anyway 要加 S 吗？ well 这也是一个我蛮困扰的地方。 要吗？ 你要我再查一次啊？好， 因为我大部分都写 anyway， 但是他写了 anyways， 我都写 anyways 啦。 哼 什么？ 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害羞了，所以他明明叫我等他，我就说谁要等你啦。 而且我还是边害羞边讲，你们都不知道我害羞的时候脸都会扭成一团。 听到我这样讲， Anne 也只是笑了一下，放开我的手回到他的教室。剩下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我，遗憾 part 2来了，我根本没有等他。你干嘛不等他 啊？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等他 啊？欸，女生真的好奇怪哦， 就像这个很莫名欸。 为什么女生会对喜欢的人这样子？ 是靠近会紧张，可是让对方要求你要等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啊。 还是年轻女孩比较可能会这样，年长应该已经不会了吧。 他说他觉得恩君不是要告白，他害怕要是恩君是想说哎，你不要再来纠缠我，这种话怎么办 啊？ 天哪， 怎么可能？ Nick 一定是要告白的啊。 对啊，明天必 点 完 一定是要告白的啊。 今天现在已经6月4号了，现在的我除了想着要念书，我也想着 Anne。是说齁，也有人说这个男生他来者不拒，我也常常看到他跟一群妹子在聊天。 嗯， 也有可能我不等他是因为我害怕被当成那种想把我就把一下的对象。 嗯， 分享结束，谢谢你们听我说。你们会觉得这故事很中二吗？没有中二，但非常青春。 我希望，算了，我不要讲我的希望，但是正确应该就是要用 anyway。 哦，是 anyway。 No S。 那为什么有人会加 S？ 受到什么影响吗？ 就是呢，这边说 anyway 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不正式的方式才用 anyways。 你说非常的随便的用法这样子。 对， 所以可能你跟很熟很熟很熟的朋友，你可能会说 anyways 这样。 对， 但是如果你正式，比如说你写信或是一般书信往来，还是写 anyway。 对， 对了，我也很喜欢 Seventeen， 他们真的很棒， 然后上次不是说把 Seventeen 专辑送给我们的人，他买了很多张吗？他说他认识一个人，也买了67张专辑，然后也完全没抽中签名会。 太可怜了。 然后我觉得最这里面什么不知道送你们什么，所以就给你们两排明治乳酸糖，很好吃哦， 棒棒， 你忙吃一个看看， 好， 是不是那种养乐多的味道啊？ 现在是要换我回信？ 对啊， 那我要吃糖又要回信怎么办？ 你先吃然后讲一下口感嘛，像是时尚玩家那样。 又要叫我时尚玩家，又要直播吗？ 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养乐多啊，养乐多味道， 你怎么会做成这样呢？ 因为你知道乳酸就是酸嘛，我就是对酸非常没有抵抗力、啊、 乳酸的酸而已耶， 乳酸酸我也就没有抵抗力啊。好乖哦。 你好适合做一些吃很酸的食物的直播秀。 莫非这是我的第二人生？ 因为你的脸很像会融化那样，而且那个酸的程度慢慢来，你的脸会慢慢变形。 哦，真的太酸了。但是我相信对一般人来说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啊， 还是甜的， 这个对对，这个还是很甜。 你那个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手上那个 信 纸、 信纸。 好，我以为是钞票。 而且，这一封信又没有被盖到邮戳， 那我捡，你有捡到吗？ 什么叫捡到？ 之前不是我都会捡到邮票，你就会生气，说什么可以用的被捡了又不能用了。 当然没有捡到啊！你在说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只有你而已。 你赶快回点信好不好？ 好的，这封信呢，是来自于彰化郭雪芙。是 everyday unhappy 耶，每天都不开心。 哪呢？ 最近 podcast 怪怪的，我都好怕没有听到自己的信被念出来。幸好刚刚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听到了。有嘎达，今天还是要说工作的事情。现在过三个月了，我还是很不适应。一开始我以为是我自己要面对新东西、新挑战的抗压性太低，但当我放开心，叫自己逆来顺受的做了之后，发现不是工作内容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公司大，部门多，人也多，场内沟通成了大家的共同问题。常常写 mail 问问题，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复。打了分机给对方，或是按对方约定时间要交出资料，没有一次是 on time 的，每次都是超时。不是一个人哦，是几乎全公司的人都这样哦。例如说，客户很明确的说，我星期五要给资料，那我星期一发 mail， 星期三再发 mail， 再加打电话，星期四再打电话提醒，星期五，一样东西交不出来。日本人又很准时啊，他会一直发 mail 或一直打电话来说，东西呢，什么时候可以给，是否可以给一个明确的时间？但是我无能为力啊，总是要一直催促场内的人。我一直很困惑，准时和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No， 真的 No 啊。 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对不对？ 哦，那天我听到那个我朋友在抱怨他职场上，就是他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白痴在工作。那个故事也是蛮让人觉得很困惑的。但我们应该要进个广告，待会回来再说。 间谍放送，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惦记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

网络票选第一名舞台剧《故事工厂》，三个诸葛亮演出破百场，五万人口碑推荐，带您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八月十七日起，星光三月信义剧场，杜诗梅、黄家千、范瑞君、大凯、林东旭、郭耀仁轮番上阵，购票请洽两厅院。 我是艾怡良。 我爱过错过至今我无憾，唯有一天我还能笑开，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迷幻乐团 X 大使红发艾德感动现身。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舞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接下来你要先分享你的故事吗？ 哦，就是我朋友呢，就是觉得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的耳朵就是这么的硬，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比如说他假设他发东西给他们公司美编好了，他说好了，我现在答案都分好了， ABC 啊，格式也给你，请你帮我做好。美编就说好，然后就是你知道他们做就是很多办事就是也是要 on time， 就是要准时，前一天就跟他拿了，然后发现我不是给你 ABC 吗？你为什么 ABBCCAAB， 就我就是 AAAABBBC， 你干嘛就是 ABCAAABBB？ 他就说啊，我觉得好像都是 A 怪怪的 啊， 所以我帮你放在一起。然后我就说，他就说，可是我就是要一排 A 一排 B 一排 C， 那就是我的分类。然后就说哦，他说请你马上改，他说好。就这种事情从他们共事几年哦，从以前到现在他始终都是这样的策略。他到今年终于爆发，跟他说你自己想想看，你进公司到现在多少次都是你觉得怎么样，你哪一次有闯关成功过？没有嘛，你为什么还要用勒？他就这样好，我改，就是他要改那个档案，就是你也不懂，就是为什么脑筋就是转不过来。 是他真的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这样比较好，所以我就先用这样弄。 可是那 还是他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的概念。 他也不是设计师哦，你是被请来的美编。就是今天主管告诉你说我要你做出一个这个东西，我全部给你看了，你就是要做出我要给你的东西。我不是那种比如说哦，我们今天发出去了，请你帮我设计一个什么新东西，不是，我不是请你来设计耶。你在那边天马行空是在 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就是很多人他就说我真的想不，他也是想不透他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也不 fire 他。 我怕他在听节目，但是他可能今年你再这样，你可能工作不保，因为就是真的主管受不了啦。因为你每一次这样子的 拖延、嗯、你就是 delay 到整个 team 的作业， 怪哦。 所以就是世界上很多很奇怪的工作人员。 好吧，准时真的很难吗？准时做好自己的工作真的很难吗？嗯，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你的乳酸怎么还没吃完啊？ 对啊， 你咬一咬，烤烤烤就没啦。 不行啊，这个片要咬一遍粉粉很恐怖哎、欸。我也很想要赶快吞下去啊。 你口水那么多，一直泡，不就很快就没了吗？ 都是你叫我吃的，好酸哦。 继续继续继续。 姐姐说，地区性还是有差的。在这里工作的人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当地人，他没有什么冲劲，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下了班呢就是回家吃饭顾小孩，比较不积极。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了、啊、只是这样的工作模式要我做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欸，但我现在才做三个月而已，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果断离职。每天上班被客户催的压力好大哦，放假时脑中也会想到工作的不愉快，好无奈哦。 What can I do? 我要怎么办？不如就是客户告诉你星期五要的时候，你就把 deadline 定在星期三，你就往下讲的时候，你就往公司内部传的时候，你就是提前讲， 试试看，就是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再试一试。 对啊，就是他们会拖几天，假如他们会拖三天的话，那你就提前四天，你跟他们提前四天。 嗯嗯，望你成功， 希望可以。 哎、欸，这个是甜点，甜点想听慢慢说，讨厌下雨天。嗯。原本要升大学的时候想说每天都可以很悠哉的听录音档，结果每天都好忙，结果就几乎每天听现场。录音档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回忆，听到那一些明明就是啊，这老歌了吧，可是录音时的时空却是一首刚发行的新歌，而且有些歌手都有录过飞碟快红星。嗯，我之前都超怀疑飞碟快红星那些快红星后来红的比例到底高不高啊。 啊，不要探究这个问题嘛。 可是哦，太常听录音档会让我脑袋很混乱，有时候听到一些奇怪的话题都会想说，如果是2008年那时才11岁的我，我又刚好听到了，我听得懂吗？感觉好奇妙哦。上一封回信，哥问我说，甜点假日都在干嘛？我达成了这学期每星期回家的任务。 哦，好棒哦。 每一次都被问说回家干嘛，回家干嘛，其实也没干嘛，就是觉得好像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且回家超级开心。 好棒哦。 换个话题，话说呢，我刚刚去吃那个，你应该是要打斯基亚吧。 嗯。 遇到的事，隔壁桌来了一对父子，小男孩看起来大概八九岁，一坐下来看起来就很不开心。 嗯， 爸爸看起来也很不爽，爸爸就很不悦的问小男孩说， 阿宝现在安怎， 要吃什么？小男孩就随便指菜单说， 这个、啊、 白饭。太好笑了吧。结果爸爸就暴走了，爸爸就说，你现在怎样？你是在怪我是不是？你他妈的是在怪我吗？你 真的用他妈的三个字？ 你他妈的是不是在怪我？你再他妈的乱搞，我就要杀人哦！ 真的假的？ 他是这样写的、啊，然后小男孩就被吓坏了， 嗯， 不敢说话。接着爸爸又说话了：“你想当孤儿是不是？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割腮饼哦！你想当孤儿是不是？你想当孤儿我成全你哦！” 好可怕哦。 然后又沉默了一阵子，爸爸又暴走了，爸爸就说，爸爸就骂 fuck 那个字嘛、 嗯、 你是不会道歉是不是？你他妈的是不是不会道歉？小男孩就非常小声的说，对不起。然后爸爸又骂 fuck， 下一秒就拿手中的菜单往小男孩丢过去。爸爸就说，你他妈的反应这么慢是怎样？ 好可怕的爸爸哦。 好凶哦。 好应该被抓去关哦。 甜甜说，当下我非常想给那个人一拳。他说听他们对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应该是 小男孩想吃 pasta、意大利面，但那家客满了。爸爸还会一直说什么你头脑坏了是不是等等之类的。我就在旁边坐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就他爸爸是一时的理智断线。我希望小男孩可以开心的长大，我希望小男孩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得到足够的爱。如果马克玛丽你们遇到隔壁桌这样子会怎么做呢？ 怎么办啊，我现在好难过、 我真的很气，可是我不敢出口因为我就是很怕被打，怎么办？ 这个可是这个出口有什么用呢？因为你知道，你就算 你可能当下你觉得好像你帮了他，可是你不让他们回家之后，是不是爸爸那个更小灯熊可能会加倍的发泄在小孩的身上？ 对，因为这个爸爸长成这个样子，不是今天这件事情，是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有办法拯救他吗？ 可是如果他爸是一种这么容易失控的人，他怎么敢在他爸问他说你要吃什么的时候，他就说白饭？ 因为小孩子还不懂啊， 你说就是还是会， 小孩子还没有这么快知道说哦，他要 kiss 笑，他 kiss 笑，然后我现在就是 我不能再乖、 他可能那时候他也不知道，也许在他可能再大个一两岁他就懂了，但这样的孩子长大还会变什么样子的人呢？ 好可怕哦！ 我觉得真的好可怕哦。 爸爸，你有在听节目吗？爸爸，不要这样恐吓小孩好不好？ 就这个爸爸，你还敢说就是？要杀人，就是你才应该赶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我们只能衷心希望小男孩可以幸福。 太可怕了。 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期末考结束了，暑假要来咯，然后今天是617广州节 ，Lucky 甲广城，拜拜。有点感冒，锁进被窝里，五月雨下的激情。题还是打个不停，秋春天就这么操心，我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谁过你愿意？看他们撑伞等过下雨天，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哦，对自己耍赖一天，我决定今天要做个烂。是过命缘，看他们转三头，我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命缘，看他们转三头，过下雨天，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哦，对自己耍赖一天，我决定今天要做个烂。说讨厌下雨天。 接下来呢，这一封明信片是不是又从国外寄来的呢？他想要点 Amsterdam， 他想要点 Rita Ora 的 How We Do Party， 但 我们电脑一首 Rita Ora 都没有。 我是端午连假在沙巴玩的阿包，虽然 MM 音乐教室在唱 Cake by the Ocean， 但是这里的沙滩没有 Sexy Girl Beach， 只有小女孩原地尿尿。 Oh no。 而且是讲大陆腔的中文。 嗯， 另外来沙巴的百货公司看电影很便宜耶，一张不用90元台币哦。我看了《丽婴宅二》，竟然有简体翻译耶，英文发音简体翻译，也就是说在沙巴的电影院你有中文字幕咯。 哦， 怎么会这么妙？怎么会这么妙？你在马来西亚为什么下面是中文简体字幕？ 我根本就没有去过。 这集好像没有那么恐怖，而且笑啊、哦，因为马来西亚是不是华人很多啊？所以是这样。 可是多到让你的电影可以这样子弄吗？ 你说是中文字幕？ 对啊。 这集好像没有那么恐怖，而且笑点很多，在外国看电影就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好，最后马克，最后请马克玛丽各分享一个在外国有趣的经验吧。 在外国有趣的经验 哦，我想到了。 什么？ 半夜去警察局，我帮你讲这个很有趣吧。 那个已经时空久远了，你看我现在讲他的故事我讲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是听有去警察局人说啊，并不是、 哦、你不是自己去、啊、 不是我真的去啊。 啊，我以为你是你自己去欸。 没有，因为当时还是大人出面，然后你是住在大人家，哦、大人就觉得说来者是客，就你不要去烦这件事情、哦。我去，虽然他是你的朋友，但是我 阿姨 帮你们处理这样子。哦，我只要开始怀疑人家说不要碰我，想偷我的钱是不是？知道我很有钱呐、啊，你看到我的钱了哈。 什么啊？怎么这么变态？为什么你常会遇到这样的东西跟人啊？ 乡巴佬，你是乡巴佬。 为什么你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啊？ 喝醉酒的人真的很多，很空啊，就是很呛哎、欸， 好恐怖哦。 嗯，我也认识一个男的，就是他喝酒，你也不知道他醉了没，就他就默默拿杯桌上那种钱柜有的杯子，他就默默的吐了两杯，满满的又放回桌上，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通常你喝醉酒吐，有时候吐很难控制耶，因为它从食道喷出来，就是我印象中我的吐的劲都是嘴巴张很大，然后又哇！可是那个人是细水长流的，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是不不不啊，还是一样， 就可是那个水量蛮一致的，就是会一直往那个杯里倒，然后倒两杯满满的，吐完就舒服。 谁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这么有控制力？ 对啊，怎么那么强啊？就是我觉得只有高知识分子才办得到，连自己的呕吐物都可以控制流量这件事情，真的太棒了。 有吗？很多人都可以吧。 Only you. Only me me me. 好的， 没了。 对啊，就是明信片，你能要求什么？ 我以为要到亲密爱人了，所以还没。 还没。 好的，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哦。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想过，是否我们相聚时间不够多？我们却错，于是害怕结果，最后能不能度过寂寞？没结果的结果，对我来说就是寂寞。喜怒哀乐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就算寂寞也算解脱。 拥有才能享受顶级超跑美艳车模，暑假唯一最大原厂规格2016国际新车大展，7月1日到4日台北南港展览馆盛大展出，购票请洽各大超商及 UDN 售票网。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陈大天已经登场。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 下周飞碟随堂考，新世代水系女生 Erica 将送你新世代保养品组合。 大家好，我是 B 书静。 想你太浓，但我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 亲密爱人， 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多伦多的阿中所点的。哇，他是5月20号写的。 哇哦， 因为漂洋过海。 嗯， 你们好，我是多伦多的阿中。之前听到录音档中马克半夜吹口哨的那一集，回吹的也叫阿中。哦，你说电台的鬼哦？ 电台的鬼跟回吹口哨的鬼应该 我觉得应该不同， 因为人家说阿中是有穿制服的。但你又没有预看过、那个、 我没有真正看过啦。 嗯嗯，你知道人家说为什么会嘎铃顺吗？ 为什么？ 就是鬼穿过你， 不是圣灵充满哦。 圣灵充满应该是倒下吧，往后倒下。 好，他说加上 SHE Selena's 的前夫也叫阿中，所以我决定要改名了，不是阿中。 所以他叫不是阿中， 这不就跟不青春点点是一样的道理吗？ 对， 今天我又在上班听星期五的马克信箱，老板已经走人了，所以我大可以的旁听你们没有信件随心所欲的聊天，顺便写信给你们。可是我不知道写什么。生活呢就是上班吃饭睡觉加班看电影，连出门旅行的机会也没有。下星期要出差，但我4:30要起床，对不起，5:00要出门，6:00要到机场，7:00要飞飞机。到了那个城市呢，就要开会看场地，到晚上7:00再飞回家，然后再回 Toronto， 也应该是晚上10:30了吧？真不是人的生活。哎，这个出差一点都不开心哎， 好紧凑哦。 这你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哎。 嗯。 而且呢，我不是一个人行，我将要与老板绑在一起超过14个小时。哇，那样老板 也很拼。老板也是一个要很拼的人。 对啊，在飞机上我可以戴耳机睡觉吗？你们有和老板出门或是和小燕姐绑在一起过吗？ 可是我们没有跟小燕姐一起这样出门啊。 对，没有跟小燕姐一起出国。 但我觉得上飞机，因为你们接下来下飞机之后行程非常的紧凑， 应该要抓紧时间休息。 除非你们老板是连那个时间都要把握跟你讨论一些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先下手为强，一上去忙把耳机戴好、眼罩戴好。 我昨天呢在 streetcar 上面遇到了我在大学时候常去的麦当劳的姐姐。大学是1998年的时候，所以这是多少？是18年前的事情。他是东方人，脸很圆，皮肤很白，不是白里透红的白，是那种很久不出门的惨白。他不太会说话，我通常 order 付钱拿餐走人，虽然一星期会去个4-5次。哇，你也是麦当劳宝宝欸。但他也不会笑一下，只觉得他每天很累，而且他不想在那上班。有人会想在麦当劳上班吗？昨天他上了车，坐在我的斜对角，还是一样直长，直长是什么？还是一样哦，直长发绑在后面一个小包子，但多了好多好多的白发。我忽然有一种啊，你怎么没有什么变？但变成这样的心酸 啊！ 这 什么话？伤人、哦！ 这什么话？ 就是你的外形没什么变，你只是变得很 老。难过、 哦、对啊，那句话真的好伤人，好拐弯抹角的伤人哦。 自个也应该照一下镜子，自己的白发也够多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单身大使的美丽啊。 这是你家的？ 这是他写的，这是他写的。 有够像你家的。 人生就是那么的不公平， 到了下午回家时，不公平的人生就让一个西方阿嬷坐在我旁边，但她的香水不香，又很混，她是写混吗？又很混，让我空空的肚子里充满了化学的感觉，差一点就要吐出来。怎么会这样呢？是满月吗？我在满月时都会遇到怪路人或歧视或不好的歧视。天哪，才写了20分钟，我的中文变得好难看，下次可以用打的吗？或用录音带给你们听？ 谁要录音带啊？录音带我怎么播？ 录音带怎么给我们听？录音带不就是口音了吗？ 对啊，你的口音不就好了？ 欸，还是青春点点以后开始征求录音档， 有必要做到这个样子吗？你好好打电话进来会怎么样？ 就大家都不想打电话了， 录音更麻烦欸。 会吗？大家不是用手机录一录然后传给我们， 而且录一录，那如果就大家的品质都很糟嘞，你 calling 你还可以挂，所以你录一录，你听开头不想听也把它杀了。 哎， 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接收讯息这件事情？ 这哎，这我觉得哎，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浪费时间欸。你看，譬如说，你看我现在我拿我的手机，然后我按下我的那个录音功能，然后录说：“嗨，马克、玛丽，我是。” 那你现在录，然后飞到前天播。 好，就这么办。 现在录一录，然后今天是7月2号，我们时光倒流到6月30号现场播的意思吗？ 好，好。 哇，你会穿越时空哦！你怎么那么棒？ 我超厉害，我超厉害， 好强哦！ 嗨，马克、玛丽，你好，是你们好，我是时空旅人，我现在在7月2号星期六的凌晨录这一封讯息给你们，告诉你我会在6月30号的时候出现，希望大家一切都好，6月30号，7月1号、7月2号，大家都很好，就这样喽。拜拜。好。 好。 好。那我现在要传，我现在要传给。 你要私讯给青春点点。 好。 你会用吗？ 我不太会用，我现在找一下。没有办法 不能私讯音档吗？ 不能 你可不要跟我说要没有收哦。 对。怎么会这样啊？安卓系统真的不行好吧。好，他说明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放假，所以是个长周末 long weekend， 天气将会在18到22度左右，非常好，但我心情好不起来，因为星期二和星期三有做不完的工作。天哪，好不想上班，回家吃爸妈的老本会很不 OK 吗？ 蛮不 OK 的吧，爸妈的老本就是为自己的老年所准备的。 对啊，现在是6月1号，我信还没写完也还没寄出去，想说多写几个字，尤其老板也不在公司，但也不知道写什么，可以写我如何放下7年的感情，回到人肉市场 date 了一大堆人，放弃了又放弃，现在找到了也许是真爱的人。故事真的很多也很长，也许下次吧。哦，我蛮需要听这个故事的。 那么多也许你就写吧。 对，我蛮需要听这个故事的。放下7年的感情，回到人肉市场，然后约会了一大堆人，放弃了又放弃，然后找到了也许是真爱的人。 这很妙啊！那天下午的点歌，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他想要听带领队的人。 嘿， 他是点这首歌吗？好像不是，不是带领队的人。他点了一首其实跟感情不太相关的歌，叶倩文爱的可能，他说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那个对的人，我说那你找到了吗？他说应该吧。这 应该吧。 我每次对于说他们就是对于相信有对的人 这件事非常相信， 相信的人的这群人的发言，当你问他，他又会说也许是吧，应该吧，可能吧。 因为找到了应该会是很确定，不是吗？ 对，我觉得不确定的不是应该要存在，可能像我就是会质疑说真的有那个真的那么对的人吗？就是那个 only one， 应该那种也许吧，可能吧，应该是发生在我这种族群的身上啊，怎么会发生在你明明就相信有这件事存在的人呢？ 对啊， 嗯， 就像我找到我就会很确定说他就是 你找到了吗？ 对啊， 继续好了。 午饭的时候就要去寄信了。好，听到录音档的那一天，想想弹琴跟玛丽在电话对唱，真好笑。好，祝你们快乐啦！ 感谢这封信呢，来自于淡水的莽汉。信件开始前，我想点五月天的孙悟空。我们没有五月天的孙悟空，我们只有方大同的悟空。你可以接受吗？你不能接受，也只能接受。莽汉上次的信很精彩，你还记得吗？ 有点忘记，请提醒我。 就是他怎么，他现在的老婆是他以前兄弟的女朋友，然后他老婆小他十岁。嗯。然后你就一直问人家说有没有犯罪这件事情。嗯嗯嗯嗯。然后我们就说要你好好，就前面明明 从实招来。 第一封很感人，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开始只 focus 在关于他感情的部分。嗯。我记得也是。什么？因为小孩让他跟他爸之间的关系是同一封吗？ 嗯， 有靠近。好，如果你的记忆跟我差不多，那我们就开始这封信吧。 好， 首先呢，就是跟哥还有玛丽说声谢谢，因为对于一直询问哥说信件到了没这件事情，他也很抱歉，很怕打扰我们。但很开心的是，你们念完我的信之后就知道我担心的原因，甚至你们还帮我找了五月天的时光机来播放。好好，上次那个辅大学弟那件事情我没有不舒服啦，你不用放心上。好的， 什么辅大学弟？ 因为他说什么他没有念书，后来就是考上了辅大，我就说、哦、哎呀我没有不舒服。真的，信件的一开头回复哥那几个问题，嘿，简单介绍一下人物。我兄弟他们家是淡水蛮著名的货运公司，而我的岳父就在他们的公司上班。我兄弟的妈妈其实也就是我的干妈，我的干妈其实也就是我老婆的干妈。五年前其实是我老婆倒追我兄弟的，过没多久他们就在一起了。当时我也有一个交往几个月的女朋友，然后我们就会常常出来吃饭聊天，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就是当时兄弟的女朋友。但坦白说，那个时候我对于老婆，就现在老婆，没有任何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哦，就是自己的小妹妹这样照顾她嘛，毕竟我们相差了十岁。那也许是因为她知道我跟我的兄弟之间是，你知道，她上次不是说什么这是我的兄弟没有之一，就是感情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谈，所以只要他们吵架了，这个小妹妹就会找我询问。没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分手了。就这样两年过去，在2013年的一月，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我就这样悲伤了四个多月。某一天晚上下班之后，我老婆打电话问我说有没有空啊，她心情不好想喝酒聊天。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心情也不好吧，想说找个伴聊天，所以我就答应了。就在当晚我亲了她。隔天我们就在一起了。怎么这么快啊？怎么办到的？好， 不是啊，就亲了以后就在一起啦。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我都已经亲了，或者就是这些事情我 做了。可是你们俩都心情不好又喝酒，欸，那不是一个很不在 状况上的一件事情。跟很多人就是这样在一起的啊，就觉得我做了这一些情侣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情侣了。有些人就是把对实然跟阴然搞混了，自然主义的谬误。 所以下一次我要想办法强吻我喜欢的人。是这样吗？ 如果他是认为这样，他 我还要先套出他的想法。 你要先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你就去强吻他， 想尽办法强吻。 对，然后你就说你亲了我咯，你要负责。 不是你扑上来的 吗？你要负责，我们已经做了情侣之间做的事情了，我们就是情侣。 所以可能硬跟他十指紧扣也是可以的。然后就开始玩起拇指脚力战，就是他就很抗拒我，到底有多不想跟我牵手。交往一年左右，某天的晚上我们在家聊天，他突然想到，欸，我好像一个多月没来了耶。于是我们就买了验孕棒。 就有了。 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抱着我痛哭的，因为他很慌张，也很担心会被家人责备。我一方面觉得很心疼，因为 他那时候到底几岁啊？ 18岁。 哇哦， 18岁他就要承担这么多的压力。 高三生哦。 我不知道，一方面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呢？ 这真的会抱头痛哭耶。 我就跟他说我们生下来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承担。 起先岳母是非常不同意，只说你们去问岳父啦。还好岳父的开明挂号，其实我知道岳父也很不高兴。我们决定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大概过几个礼拜之后，我才跟我的母亲提起。想当然而母亲也是又气又无奈，但最终还是让我们说好了，你们决定，就是你们决定就好。 为什么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不跟妈妈讲啊 ？I don't know。 就是已经当奶奶了之后，我才知道我当奶奶了。不开心欸。 信写到这，我想问问马克还有玛丽，我看到你的问题了，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要问马克。你们交往过差最多的是几岁啊？20吧。 哈？交往过欸。 对啊，我说你啊。 我怎么可能跟十几岁的交往过？我差最多的几岁哦？七岁。 会有沟通上的问题吗？ 七岁就是偶尔他们会叫我叔叔，就这样子啊，还好吧。 下次写信再跟你们分享咯。今天先跟你们分享我关于我的友情。为了这件事情，我还花了一点时间把脸书上我以前所有发布过的动态全部重新回味了一次。那我来提提我人生当中曾经很重要的一位朋友，其实就是在信件里面跟你们提到的那一位好兄弟， 没有之一。 是的，广告回来继续回信。 健歌金曲，关于爱与自我的十首新女生独白，新世代水系女生 Erica 第二波率性主打绕。 时针在闹，最初的 是马克，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没人能预测下一秒，但这一秒要快乐，就要听台湾爽。台湾爽首张创作专辑《乐活练习曲》，6月15快乐发行。Enjoy Music， 喜欢音乐， 我是李佳薇。 Butterfly go away, 今までのどんな 来回新淡水莽汉的信件，他跟他的兄弟，他们是高中同学，可是大概到了高二才开始熟悉，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很类似吧，我们都一样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很像，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五月天，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很要好。他也是当时学校的风云人物之一，帅，功课又不错，又会运动，所以他的身旁开始多了好多同学，好多异性。虽然说我们这一群死党一样非常要好，可是我却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时间呢一直走到了大学，因为一些缘故我们变得少联络了，可是并不是因为友谊变差，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沉迷于打工、打网咖等等之类的。一直到我去当兵之后，我们才越来越好。话说到我去当兵前其实蛮逗的，因为我一直隐瞒我要去当兵的时间，直到那一年他生日当天，我们三五好友约在一间烧肉店庆祝，我才跟他说哎，我明天要当兵了。他也才知道，然后我当晚就被灌醉。其实我跟他真的曾经非常要好，好到我们周遭的朋友都觉得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啊？我们什么都可以分享，女友怎样怎样，最近跟谁发生关系都可以聊，甚至我有一段时间都住在他家，几乎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而在我跟我老婆在一起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发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彼此心里有疙瘩，所以我开始淡出他的生活。可是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在乎的，所以现在听到五月天的孙悟空歌词里有一句记得找我我的好朋友，每一次唱到这一句 记得找我 我的好朋友， 哇，我天哪，Mayday fan盖章认证， 每次唱到这一句我总是不敢开口。由于他的人缘其实很好，在高中时期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所以我很多的朋友也都是跟他有关联，可以说有他我才有那些朋友，所以现在的我也可以说一个朋友也没有。 跟我一样啊，我听了这一段以后我突然觉得我要去找我的高中同学了。 当然也有可能跟我的上班属性有点关系。退伍之后呢，我开始认真思考之后的工作。大学期间我念的是统计系，我实在是不想要出了社会还要去面对数字，坐在办公室里苦闷的面对一些数据，所以我内心的反骨因此就告诉我说你要去学一技之长。于是呢我奋不顾身的投入了餐饮业，当一名日本料理厨师。现在的我你说开心吗？上班的时候很开心，因为我可以跟客人五四三啊，一边喝酒啊一边畅谈，偶尔我跟师傅聊天，偶尔我跟客人串串门子，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不用面对那些我不喜欢的数据。可是如果提到现实面来说，我是压力很大的，因为厨师的薪水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生活蛮吃紧的。可是我没有后悔，应该说在我的理念，事情一旦下了决定就勇往直前，不要 存有。厨师薪水会不好吗？厨师薪水不是不错吗？ 不是跟你资历还是有关啊， 就做久了然后或是有名了 你可能又被挖了，那些你才会往上涨。 对对对对对， 他说下了决定就勇往直前，不要存有后悔的念头，因为一旦后悔你就会丧失信心。但其实我家里很反对，尤其是妈妈，虽然我知道妈妈是心疼我，可是我就想要做给她看，做给我的父亲看。每一马克信箱讲了一堆就会发现其实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分享，但我想一次就一个主题吧，剩下的一样就留给我当做下次写信的动机。 好， 谢谢马克玛丽，其实这两次的写信疏解都让我的心里舒坦很多，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人说话了。下次我就来分享我跟我老婆之间的恩爱纠葛咯，我们下次见，挂号挥手拜拜。 By the way， 感谢哥前几天还特别私讯给我，跟我说我的信念到了，我真的真的打从心里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不知道原来你真的会放在心上。 PS 哥，我们没有犯法。可是你都已经跟他结婚了，也生了小孩了，然后 就是因为 真的不能再去联络你曾经那么要好的兄弟吗？ 哦，你在想的是这个？ 对啊，因为你感觉你是真的觉得 他是很棒的一个朋友啊。 嗯，我在想的是，就是可能就是到我这个年纪，然后我身旁很多朋友，他们因为他们都已经走进家庭，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小孩， 嗯， 所以他们的人生已经有重心了。不管你有没有找到梦想， 嗯， 不管你做的是不是你喜欢的工作， 嗯， 你他们现在就有一个比他们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小孩或是他的家庭。 嗯， 所以他们有重心之后，当然就是其他什么友情啊、工作， 可是他还是会觉得 就不太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嗯，你还会这么还是很想要有？ 但是有的人在，那是你的重心，但有时候你想要放松 哦 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嗯， 没有人。 我除了跟我老婆聊聊天， 就没了。 嗯 好吧，我先担心我自己好了。 而且你又不知道到底是你自己心里有疙瘩，所以你自己飞到他的生活，还是他其实你没有确定他到底真的是不是 care 啊？ 嗯嗯嗯嗯嗯。所以你觉得他应该要去？ 我觉得当下可能真的是一般人来说都没有勇气去问对方说：“哎、欸，到底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怪、嗯？”然后就是真的会愿意问的人不多。可是现在感觉都已经隔了，我也不知道你确切隔了多久， 十年以上，二十年，十五年。 但我觉得 可问问， 不然至少联络看看彼此的近况。嗨，兄弟，这么多年来你还好吗？不行吗？ 不知道， 还是男生之间不会这样？ 我觉得刚刚你一讲完这句话，就我的脑补小剧场就启动了。 你脑补了什么？ 一些不能在节目上讲的话。 这么夸张、 嗯嗯、 色的、哦、 不是不是，我还要回吗？ 应该是 可以吗？ 不用吧，只剩三分钟欸。 可以，我要把它回掉，所以大家赶快再寄新的信给我们吧。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点收。这封信呢来自于看守所，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看守所也可以寄这种有性质的信欸，而且还这么的女生。 花俏。 对啊，这个很女生欸。好，收信愉快，我是来自于新竹司马库斯的泰雅族勇士，绰号叫台湾黑熊。我每天晚上呢夜晚都会准时收听光宇哥还有你们的青春点点点。你都这么晚睡哦。每天晚上都很期待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哦，因为我觉得有你们的陪伴，我的心情才可以得到愉快。我是第一次写信到电台，不太会说话。那我因为人生犯了一点小错误，所以现在才会待在这里服刑。不过没有关系，人都会有做错的时候，错了就是要纠正改正回来。 是的， 记起教训，提醒了自己以后永远不要再犯错了。好在呢，我明年就可以回去跟我家人团聚了。谢谢马克玛丽，有你们空中陪伴，我每天都心生感激，默默的祝福你们。 感谢你。 他想要问说可不可以帮我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呢？然后 PS 我还可不可以许个愿望呢？因为我生日快到了，我想跟你们要签名照可以吗？ 我们没有签名照欸，我们真的没有签名照欸。 对啊，我们没有，不好意思、欸、 应该是说这个年头很少人有签名照。 对，可能90年代大家才会习惯收那个明星小卡，还有、嗯、对，现在都没有啦。 没啊没啊， 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你上网就可以找到了。好啦，这个泰雅族勇士，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你的无形生活。 想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我在梦里偷偷的吻你，我在未来偷偷的等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从头到尾都的疼你是我，从头到尾的想你是我。 家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薛忠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云农共十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六月至十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失恋没有说明书，只有陈大天陪你一起练习心碎。最新专辑首播推荐曲《一百种失恋的方法》，6月21日风华发行。 我是郑浩玄。 当你远走了，当爱变躯壳，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可以叫声？飞碟面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就送给他什么黑熊吗？ 台湾黑熊 ，yes。 台湾黑熊，你想听的周杰伦的《一路向北》，祝大家周末愉快。 你周末干嘛？ 没有干嘛。你周末要干嘛？ 没事，我好 孤单。Really？ 对啊。 Bye。 Yeah.